膀也压肿了。哎，公子，你瞧那儿有个凉亭，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吧。 耶，好。我们何不歇息歇息再走？ 是呢，咱们呢早就该歇会儿 转过千山就是了，请问公子贵姓？敢不也是到那里求学的吗？ 修身上一只银台，正是去那里求学的。 在下梁山伯，乃会稽人士，也是到金兰书院读书的。 如此邂逅，何其幸也！ 日后几乘同窗，上望关照。 嘿，那好啊，咱们一路同行吧。 同行？感情你们有马，我们呢得腿着，怎么同行啊？ 我自牵马，又有何妨啊？ 怎敢有老仁兄陪我步行？ 仁兄啊！ 说呀，先生出的这题可真难为人呐。 是啊， 做一句五言回文诗，必须正念反念都要文从气顺。 嗨，太难了。 哎呀，说什么咱们晋朝有个女子叫苏若兰，所做的回文诗啊800多字，包含好几十首诗，颠来倒去的怎么念都通顺，我哪有这本事啊。 有了，我有词儿了。 哎，你有什么词儿了？快点说呀。 有了。 哎，有了，有了。 真是好词儿，哎，真是好词儿，哎。 我老大爷是你要打我， 哎，不成啊，那你们成我爸爸了，哎哎，不成不成， 哎哎，鸽子来了。 岂能伤害于他？待我与他图有了伤。 听见了什么啊？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要认真听讲。孔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为其食，非孝也。啊，上课。 貌似 你讲，为何是乱砍滥杀是非孝呢？ 夫子将乱杀乱伐，是为不孝。朕是民，孔夫子将自然，是为人生之本。会自然，即会生存之本。根本即是人父何存，父母子孙何存。因此乱毁自然之物，就是不孝。 好，讲得好，你们要记下了。你们谁能以上坡救护一个问题做一句无言回文诗 你来说。 学生有句， 英台说来，英台说来。 人人敢追秦，秦追赶人人。 有仁爱之心者，为坠鸟动心取救，坠鸟被救而感到仁有爱心，好不好？好。 英台才思敏捷，令我等钦佩。 我等钦佩。 你们文诗去吧。你们也温诗去吧。 宋老师， 两兄，你我到水边树下一同温诗可好？ 就一 thank you 英台，你父虚中言道，家有要事等你回去，不知何时动身呐、啊？ 明日即归，故而来向师尊赐信，只是还有一事要对师母陈诉。 他是有话对你言讲啊，你们讲，你们讲。 吃去？ 怎么？我还要吃去？ 吃去！ 啊，好好，带我吃去，带我吃去。 啊，师母，因他有件心事要对师母言讲， 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师母，你可知我是？ 哎，我早就知你呀、啊，是个女儿之身呐、啊。 怎么，师母你是怎样知道的？ 英台。 Thank you. 什么啊？ 心系小乔， 莫非你不敢过桥？ 这个， 待我搀扶与你。我想你方才的动态竟和女孩儿家一样啊。 梁兄，我若是女孩儿家，难道你就看我跌倒不管了吗？ 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理，有时见扫你于水而不伸手援救，乃是禽兽。你若是女孩儿家，我见你跌倒也要扶你的哟。 兄真君子也，我若是女孩儿家，定须与两兄。 你若是女孩儿家，我定要娶你为妻。同学之间玩笑了。请讲当面。 我家有一小妹，名唤九妹，相貌与我一般，我有意与兄结为至诚之好，兄意如何？ 怎么，你家有一九妹么？相貌与你相同， 真是。 哎呀，只怕我配不上李妹呀。 兄与九妹可算是天生一对。 大可是天降喜事于我，日后我定到府上下聘。登门拜访， 那英台就要指望亲处， 就依贤弟。 梁兄，你看前面有道我们出进士的长亭了。

是阴牌，乃是个女子母。 是啊， 听众朋友，张火丁等演唱的京剧《梁祝》，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千里送京娘》，这是《风云会》里的一折，说的是赵匡胤在汴梁犯下了案子，逃亡的路上搭救了赵京娘，并千里护送她回家。 赵京娘有感于赵匡胤的凛然正气和侠义心肠，对赵匡胤产生了爱慕之情。赵匡胤呢，因为有案在身，不得已只好拒绝了。昆曲本来以柔美为特色，这出戏呢，却在柔美之外又平添了几分豪情。一边是赵京娘的委婉，一边是赵匡胤的挺拔，一个闺门旦，一个红生，无论是人物的装扮还是表演，都彼此映衬，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各得其妙。在剧中扮演赵匡胤的侯少奎，生就一副黄钟大吕的金嗓子，他的演唱为昆曲增添了不少雄浑之美。扮演赵京娘的董平，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原来是学习京剧的，以前演出的机会不多，从他这次的演出来看呢，他应该的还有相当的潜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侯少奎、董平演唱的《千里送京娘》。 Thank you. 大丈夫一言既出，岂有假意？ 都是壮士。 不必谢了，你我一同吃掉。 是。 Hey. 见水长流。 那水面之上面 还是片片落花， thank you.

贤妹为何不走？ 前面村庄就是小妹的家乡里啊。 怎么，前面就是贤妹的家乡了？ 真是。 哦，赶快回去，免得双亲挂念。 请兄长去这家中去见爹娘。 愚兄怀有要事在身，不见也罢。 你我姐妹愿意兄妹，怎好不去这家中面见爹娘？ 我对你失说了吧。在汴梁城内暴打不平，杀死土豪，闯下大祸，而如今进得庄去，恐怕连累你家爹娘，有些不便。 只因何妨？ 愚兄决然不去了，你我就此分别了吧。啊！ 请回去吧，免得双亲挂念。